今天我们是这个第五次哈、啊，来用圣经来提到哈、啊，什么是主所呼召的一个门徒生活啊？门徒啊，比基督徒更能够描述啊一个基督徒啊，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在教会聚集啊，即使外面下雨啊，我们也愿意。花这个时间来教会聚集，我们来唱诗歌，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读圣经，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这群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如何过在世上的生活？今天我们是第五堂、啊、第五个信息提到了门徒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一个特质，就是简朴、啊、simplicity， 一个简单简朴的生活。怎么说呢？为什么呢？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圣经上的教导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今天的世界啊，今天的世界有人说今日在北美啊居住的人们是世界上有历史以来最富有的一群人啊。如果各位去开车去看看这附近盖的房子啊，住在北美的人啊，他们的平均所得，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在历史以来，在世界各国当中，可能是最好的。可是，各位猜猜看，今日在全球，有多少人，他们每日生活所得不到$1？应该这么说吧，今天在北美，平均一个人，他的生活的花费，一个人大概要$90，就是 average 的收入的、嗯、但是全世界有多少人他一日他所得的所得是不到$1？猜猜看有多少人？全世界总共有70亿人。 10亿人。 Good。 对啊， 天哪，有奖吗？ 对啊。 OK， 全世界啊有10亿人啊，全世界有70亿人，当中有10亿人，他们的收入不到$1，不到$1。另外呢，有2.6 billion， 26亿的人，相当于全球40%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收入不到$2。也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极度的怎么样，贫富不均。贫富不均、啊、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没有说我们说传好消息，对不对？那福音究竟给这些贫穷的人带来怎样的好消息？那福音又如何改变我们这一群在北美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富有的这一群人，改变了什么？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有关于撒该，待会我会仔细的来看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部分啊。所以这边有一个统计，就是各位所看到的啊，所以许多人啊，36亿的人啊，他们的收入是少于$2啊，$2。OK， 那我们如何来面对呢？福音能够改变这个状况吗？还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啊，有钱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欢喜快乐的？好，首先哈、啊，有一段经文哈、啊，在没有在周报上，我要带各位来读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之道啊？在提摩太前书的6:6-8啊，这样说道。好，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提到了一个基督徒，一个门徒的生活之道，什么才是大的利啊 ？Great gain。我们常常觉得 great gain 就是越多越好啊，我赚钱越多越好，我房子越大越好，我车子越好越好啊。那缴的税是越少越好 ，OK 啊，其他都可以越多，但是这边的教导似乎跟我们 所认知的有很大的不同啊。提到了几点，真正的富足的人，我们说真正的快乐满足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想在座的都有衣有食，我们没有饿肚子，我们也没有衣不蔽体，是吧？他说 be content with having necessity 啊，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必要品我们有了，我们就应当感到快乐，感到知足，感到知足。 Be cautious with required excess， 我们要小心不要需求过度。上个礼拜我特别提到了常常人类的需求过度啊，我们破坏了环境，破坏了空气，破坏了水，破坏了这个自然资源，我们常常需求过度啊，所以不要需求过度。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名牌包了，你可以考虑不要再买第二个名牌包。哈哈，如果你有一双名牌的球鞋，很好啊，等你用坏了之后再买另外一双啊。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相机啊 ，OK， 可能你不要急着买另外一个更新的，因为常常有新的。因为我也喜欢照相，常常有更新的啊，更新的科技产品出来啊，更好的音响。啊，更好的车子，你小心不要需求过度。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带去什么。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能带走。更重要一点就是，当我们需求过度的时候，反而会让你失去了满足。你总是觉得我不够，不够好。不够快乐，如果再多一件衣服就更好了，多一个包包就更好了，多一个怎样的新科技的产品就更好了，我有一个新的手机就更好了，更快乐了。然而当我们需求过度的时候，反而失去了我们现在的满足，总是不满足，总是不快乐。更重要的是，你会失去了神为你生命一个美好的奇妙的计划。我们一直在追求更多的物质的享乐，这提到了真正的富足之道在于什么样？在于知足，在于知足，不要需求过度啊！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生活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门徒的生活，跟世界上其他人是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有一个毁灭之道，什么是毁灭之道？好，我们来读这两段经文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预备来。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迷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他提到了，那什么会带来毁灭呢？我们要如何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愁苦？他提到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叫做贪爱钱财的人，第二种人叫做想要发财的人。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工作，而是说如果你是贪爱钱财，或是说你想要一夜致富，所以发财是一夜致富，我用投机的方式想要一夜致富，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你会陷入自我的一个毁灭。这两个英文字，一个就是自我毁灭，一个叫做自残呐，就带来一个灭亡当中。在我们身旁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你有发现吗？想要一夜致富，他可能把所有的积蓄去投资，但是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最近我们知道国内发布了一个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对不对？有100个人上榜了，这些人绝大部分都住在我们北美啊。应该没有在座各位哈，各位没有上榜啊 ，OK 啊。我有一次问我们当中的一位姐妹说，哎，为什么是100个人呢？不是99个人，或是101个？啊，有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是99个人，不是101个，就是100个？ 百花齐放嘛。 OK， 因为当然不会只有100个哈，这姐妹告诉我，就是所谓的杀鸡给猴看啊。我列出100个人给你来看，那这些100个人逃到了北美，我们还要把它追回来啊？为什么呢？ 他们这群人是什么发生什么状况啊？贪爱钱财，想要发财，所以就上榜了。这一百个人，包括连基督徒在内，我们自己也当谨慎，不要落在如此的光景，带来毁灭，带来毁灭。但是神的确祝福了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是富足的。当我们有了这些钱财之后，我们要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好，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发生在撒该这个人身上是什么事情啊？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啊。撒该这个人，Look chapter 19, what happened to him? 他是一个所谓的税吏长，收税的人，tax collector。当时的税吏有很大的权柄，因为他们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罗马帝国要收税嘛，对不对？交给谁来收啊？他们自己收可能收不到，也可能带来一些暴动啊，所以他们去找犹太人同民族的人来帮他们收税。然后罗马的政府会告诉你说，我今年要收100万，然后你们去收，用你们的方法去收，你们要收多少没有关系，只要这一年只要给我100万。那这些税吏呢，他怎么收啊？他可能向百姓收200万、300万，然后他们这些人是自己的犹太人，仗着罗马政府的这样子的权势来欺压自己的同胞跟百姓。如果你是他们的同胞跟百姓，你们会觉得这些税吏怎么样？我们说他们是汉奸，应该是犹奸，他们不是汉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出卖我们国家民族的人，是为外族来欺压我们的人。事实上今天这种状况是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的，就是做官的人可能用许多方法，他们是可以怎么样中饱私囊，所以刚才提到为什么有红色通缉令，你有权柄才有办法中饱私囊，是吧？撒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有钱人也有权势，就是做官的，有钱又有权。你看呢，他身体好不好？他身体还挺好的，耶稣来了他可以爬到树上去了。哇，这个人真是我们所羡慕的一个人，有钱有权柄，这个健康又好，搞不好他有好几个老婆，哇，那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可是他想要来见耶稣，为什么他想见耶稣啊？耶稣又没有钱，又没有权柄，也不是做官的，有什么事情吸引了他要来见耶稣？甚至他已经忘了他自己是个官，是个税吏长，他是一个所谓的国税局的局长，财政部的部长，国税局局长，他爬到树上来看这个无名小卒，没有华美的衣服，没有权势的耶稣，他爬上去了，他看见了。然后呢，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到你的家里去。耶稣为什么这样反应？耶稣为什么要去他家？是因为他们家非常的哦，对，像我们爸爸家一样，还是像谁的家一样啊？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医生的家，他们家的就是 castle 城堡啊，城堡在这边，你德国地很大，你可以拥有一个 castle 一个城堡啊。耶稣是因为他们家有钱去才去他们家吗？啊，去他们家吃个 buffet 啊。第九节他就说，耶稣为什么来？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庭，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家都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 Why Jesus went to Lucas house 啊？为什么耶稣去撒该家？因为不是因为耶稣看见他有钱，他是官，他有权势，是因为耶稣看见他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失丧的人，是众人都排挤他，排斥他。我刚才讲了，他是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啊，是个贪官贪腐的人。耶稣到他们家里去做什么？把这个救恩告诉他，传给他。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看到第八节，我们看见撒该这个人的改变。他是个有钱人，有权的人，可是他遇见了耶稣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主啊，我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罪人啊，贪官，当他遇见了主之后啊，我不知道，我们希望这一百个人有参加北美或是任何地方的教会哈、啊，遇见了主之后，他说啊，不，我不应该过这么奢华的生活，我要把我这些多余的我用不着了，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还有呢，我看见他撒开的悔改，他说我若讹诈了谁，我骗了谁，欺骗了谁。我刚才讲他们这些做税吏的常常讹诈人啊，100万我收到200万300万啊，我就还他4倍。照犹太人的律法，我若欠你讹诈你，我就要还你2倍啊，或是我还你这么多就好了。可是他 double， 他为什么要 double？ 不只是物质上我要偿还你，我更是向你赔罪，向你悔改。我们今天看见一个贪官遇见了福音，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这个身无分文啊，到处旅行布道的这个人，他的生命有了180度的转变。他因此他脱离了以自我为中心，脱离了自以为是，过去他的成就感，他的安全感在于他所拥有的这些经营，但是他开始学习来依靠神跟仰望神。所以富人当如何？刚才读这个经文，要追求的就是公义。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敬虔的？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爱心？什么是忍耐？什么是温柔？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经济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不会因为你的经济环境而看高你或是看低你。在教会里面，所谓我们所追求的所看重的是谁？我们称赞的是谁？是那些行公义的、好怜悯的、有信心的、有爱心的、有忍耐的、有温柔的人。因为这些人才是他主的门徒，他的生命才是被主所改变的。所以我们应当如何活出福音的大能？我们这些在北美的，我们经济状况比其他地区更好。第一个 ，simplify your living 啊，如何简化你的生活，过个简朴的生活。第二个提到了我们的奉献啊，这是针对基督徒哈、啊，各位亲朋友不要，待会奉献带传到您的时候，您就把它传给下一个人啊，是针对基督徒。有一个统计是这么说，在北美的基督徒。他们平均的奉献是2.5%，就是100块钱，他有2.5块会奉献出来给教会。那教会呢，收到这2.5%的钱，只有2%的钱会奉献出去到海外，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做福音工作，或是做这些帮助穷人的需要的工作。所以2.5%乘以2%等于多少？0.05%。也就是说，在北美的基督徒 我们赚了100块钱，只有5 cent， 不是5块钱呢、啊，也不是1块钱，只有5 cent 是用在海外的福音工作以及海外的这些贫穷人的身上。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啊，这个尼泊尔发生地震啊，许多人流离失所啊。或是其他地方，许多地方有难民，你发现北美的基督徒即使是这么样的富裕，或是教会这么样的富裕，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参观附近的一些美国的教堂教会，他们的座椅哈、啊，比电影院还舒服，啊，5星级的、6星级的啊，我们愿意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我们却对刚刚讲的。有10亿的人，他们每年，对不起，每天的收入是少于1美元。所以，为什么福音没有办法产生果效，没有办法影响世界？神已经祝福了各位，啊，但是我们还是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来想想看 ，What is God leading you to share？ 上帝可以让你分享什么给别人？施洗约翰对那些要来接受敬礼的人，他说：“你们有2件衣服的，怎么样？分一件给那些没有衣服的人。”也就是我们要均平啊，平衡啊，不是所谓的贫富不均啊。我们有的多的要如何分享出去 ？What is God leading you to sell？ 啊，有哪些东西你不需要的，你可以卖掉它，以至于这个钱可以。来奉献出去给更需要的人。 What is God leading you to sacrifice？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所牺牲，有所牺牲。究竟你要如何过你的一生？如何衡量一个人一生？我们常常我们会遇到我们自己的家人过世，或是弟兄姊妹过世，同事们过世，朋友们过世，我们参加完这个 funeral， 我们可能会去墓地，我们会看见一个所谓的墓志铭 tombstone， 各位，你希望你的墓志铭上面写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弟兄、一个先生、一个丈夫，你希望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在你的墓志铭上面描述什么，记在你的一生。我的爸爸他有一辆宝马 BMW， 我的爸爸有2栋房子，我的爸爸有一个很好的相机，我的爸爸有一套很贵的音响我的爸爸有这个有那个这个不是墓志铭，这叫做财产清单。OK， 你希望你的儿女、你的配偶只记得啊，这个人、这位父亲、这位丈夫，他拥有了这些财物，还是你希望你的配偶、你的儿女在你的墓志铭上面写某某某，他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丈夫，他是一个爱人的。弟兄，我想前一阵子我们参加完这个姚姐妹的追思礼拜，后来我们安葬，然后这个墓碑也做好了哈，各位可以看到照片。姚姐妹的墓碑上面写的什么？她说她是一位好妻子，一位好母亲、好外婆，一位好姐妹。我想这是我们最高的一个 honor 啊。因为姚姐妹一生她扮演好她的角色，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的母亲啊，她有2个孙子、孙女啊，她在教会里面侍奉、插花，跟弟兄姊妹一起团契啊，这是你一生的结语啊。你不会希望你的儿女、你的配偶在你的墓志铭上写：“我的母亲，她有好几个名牌包包。”他有几双高跟鞋啊，那是财产清单啊。你的财产清单不会 带来真正令人对你的怀念跟尊敬。所以你要如何过你的一生啊？最后啊，我们来看啊，一个故事啊。上礼拜我特别提到啊，在十二世纪哈 十三世纪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士叫圣法兰西斯啊，我讲一下他的故事啊。他这个年轻人出生在意大利啊，一个城镇叫 Assisi 啊，那个城镇是贸易非常繁荣的一个城镇 Francis Assisi 啊。他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卖布的商人，很赚钱，所以他是所谓的富二代 ，OK， 啊，如果那时候有法拉利，他大概会买一辆法拉利去飙车哈、啊。今天海峡两岸常常听到有人开法拉利出事了，你在问，哎，是谁呀、啊？谁是他爸爸呀、啊？为什么这个年轻人90后就可以有法拉利啊？他是一个富二代，可是他们家不是贵族，啊，是商人。你要成为贵族，要做官，做官之前最好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去从军，啊，我们说加入军队，你去打仗，有一个战果战功，你就做官了啊。很多国家是这样子，所以这个 Francis 他就去打仗，没想到他就被俘虏了，不仅被俘虏了，还被关了一年，然后放出来之后。就一直重病缠身啊，原本他是一个富二代，人家称他为快乐王子，因为爸爸有钱嘛啊。但是做了俘虏，又重病缠身。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一次看见有人就是在街上游行啊，就是抬一个十字架，上面有耶稣在受苦。他受到很大的感动，哎，耶稣为什么要受苦？后来他做了一个梦啊，就是看各位看到右上角做了一个梦，就是他听到主对他说，我的教会哈、啊、神的教会快要倾倒了，你要来建造我的教会。的确当时的天主教，我们知道各位学过历史，所谓的中古世纪的黑暗时代正要开始啊，整个天主教的教廷是非常的，我们说是奢华。后来对 Francis他就要来建立主的教会，他以为是神要叫他就是建造这物质的教会，所以他开始去募款去工作。那很多人取笑他啊，但是神要他建立的不是这个物质的教会，而是这个属灵的教会。有一次他看到一个麻风病人啊，我们看耶稣常常也接近病人，对不对？他看见一个麻风病人，神就感动他去拥抱他。后来他就把他所有的衣服都卖了啊，就是他父亲给他很多华美的衣服都卖了，去帮助这些穷人。不仅如此，他跟穷人们住在一起，后来他成立了，就是很多人，越来越多人跟随他，以至于多到一个程度，他必须要觐见所谓的教宗。各位看到右上角哈、啊、这个去觐见教宗，去得到这个教廷的允许，说啊，我们这一群人啊不是异端，我们愿意遵守天主教的规定，请让我们合法化 ，OK？ 在网络上就有这段影片哈、啊，当然是后人拍的电影哈、啊。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就是 The Francis 圣法兰西斯，我们知道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是后人用他的名义所写的。他跟他们这群所谓僧侣们啊，穿的这些粗布的衣服，进去这个教廷梵蒂冈，看到教皇穿着这么样的隆重，戴着一个皇冠，然后身旁的红衣主教非常的奢华，然后他们这一群人就是穿着这样的一个长袍啊进去，你发现一个很大的对比，很大的对比。哦，原来神要他来复兴的，要改变的是教会那个奢华的情况。所以如今过了800年900年，没有人记得说啊，当时教皇是谁。后来教皇很不情愿的同意了，让你们这一群人留在教会里面啊，承认你们合法了。但是800年之后900年之后，也许我们都认识所谓的 Teresa 啊，德雷莎修女啊，她跟穷人在一起，她学习的就是圣法兰西斯。那圣法兰西斯学的是谁呢？学的是耶稣。 那我们知道今天刚选上了，前两年刚选上的天主教的教宗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 Francis 每一位新的教宗他要选一个所谓的教名因为母亲是天主教选一个教名，约翰或是保罗，他选自己的一个名字叫做 Francis， 他因为他要效法这法兰西斯一样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过一个爱人的生活，跟过一个与穷人们同在的一个生活。究竟福音改变我们什么？怎样才能够活出福音的大能？求神来帮助我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多的分给少的，有的分给没有的，不仅是分给我们教会内部的人，我们也给这个世界上我们一些不认识的人，甚至在海外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所改变，就好像这个撒该一样，他把这些多的分给穷人，他把讹诈别人的他要还给别人，他就得着了这个真正的救恩。如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已经得着了救恩，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上帝说赏赐给我们的金钱，祝福我们身体健康，有好的工作，祝福我们有这个才能，主帮助我们不是只看重自己的享受，更是留心注意到我们身旁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